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月各庄桥到郭庄子，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上清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围沟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麻辣烫。 嗨，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过来。 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 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中法纵横联合制作的青少年偶戏《镜花缘》即将首演。为了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天马行空、光怪陆离的世界，《镜花缘》历经2年筹备，齐聚全球优秀艺术家，邀请了法国跨界艺术家雅德·格雷、奥古斯汀·贝卡德和三拓奇剧团创始人赵淼共同担任导演，中国著名演员陶虹担任监制，资深戏剧人王楠担任制作人，中法纵横舞台艺术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王静担任编剧，并搭档法国艺术家艾里克·德·萨里亚进行戏剧构作，特邀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索尼、路易威登艺术基金会设计面具的法国艺术家纪尧米特，还有菲利普让提剧团成员塞巴斯蒂安皮池、苏菲考菲特为该剧制作偶。作为世界顶级木偶剧团，菲利普让提剧团以颠覆传统偶戏的人偶同台表演，幻妙的视觉图景和打破表演边界的独树一帜的舞台表现形式而声名鹊起。这些神仙艺术家们这一次将作为孩子们的合作伙伴，与孩子们一起打破亲子剧固有的认知，孩子的等于幼稚的，共同创造一部童真而诗意的作品，既能让孩子融进戏里，明白一些知识或人生道理，也能触动到成人的内心。镜花缘作为2022年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代表剧目之一，在北京亮相与观众见面。12花仙迎寒绽放，破例花开，携手迎冬奥，一起向未来。来，让我们共同认识一下该剧的三位导演介绍。赵淼，三拓奇剧团导演，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他的导演风格以彰显身体的诗意见长。自1996年创立三拓奇剧团以来，赵淼已执导了40余部戏剧作品，作品的足迹遍及法国、英国和韩国。代表作品《6:3》《水生》《罗刹国》《行者无疆》《回廊亭杀人事件》《诗歌》《被嫌弃的松子一生》《人生作诱》《吾爱至思》等。雅德·格雷，戏剧导演、演员、摄影师，从兰斯喜剧院戏剧班和巴黎高等戏剧学院毕业后，与在多个法国及国外导演的作品中担任演员。2013年创立 La Mécanique de Lib 剧团。作为跨界艺术家，除了戏剧作品，格雷的创作还涉猎造型艺术与摄影艺术，代表作品有《萤火虫的诞生》《考尼克勒兹》等。奥古斯汀·贝卡德，戏剧导演、演员、制作人，毕业于雅克·勒克考克国际戏剧学院，梅斯市剧团创始人和联合总监，奥博士生命艺术合作协会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负责人，长期担任多个法国戏剧教育及戏剧工作坊主讲老师，代表作品有《狂野的西部女性》《打造面孔》及《杀之子》等。制作人王楠， 王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Q 分 Theater 制作人，资深戏剧制作人，高参小项目导演兼制作人，与大导林兆华合作11年，现投身于戏剧教育领域。从跟随大师到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他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在戏剧教育的这条路上，真诚、专注、较真是他的坚持。过程有艰辛，也有泪水，有负气，也有燃点，这些经历都丰富着我们的人生。正如他所相信的，戏剧教育是教育与真实社会的美好连接。北京时间的19:05:36，欢迎来到娱乐麻辣烫。晚上好，我是千纯。刚才我们听了一段短片哈，通过3分钟的时间，我们迅速了解了这部剧是中法纵横联合制作的青少年偶戏《镜花缘》。这部戏将会在1月14号到15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在中间剧场进行演出，而且据说是演出是这个世界首演。但其实这部剧筹备了2年哈，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和过程？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的这个主创，包括制作人王楠，还有我们的驻团导演孙思怡，以及宣传执行郭曼玉，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有请三位，欢迎你们，欢迎王楠。 Hello， 大家好。 嗯，也欢迎我们的孙思怡导演。 Hello。 欢迎我们的曼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玉。 真的要拍花样年华，我们来，曼玉把这个话筒对着你的嘴哈。 好， 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剧叫做《镜花缘》。我们都知道《镜花缘》是清代的一部作品哈。为什么这部剧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或者说和这部剧作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制作人来聊一聊。 嗯，我们剧团一直在做那个中国传统故事系列，做过《山海经》《钟馗》然后《红孩儿》《镜花缘》，接下来还会做《本草纲目》然后所以我们都是在从那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学里边，然后结合当下孩子们对于这个传统文学的一个看法，然后来一块儿弄戏的。 嗯， 所以就是取了《镜花缘》的核，然后和孩子们进行了一个结合的表达。 嗯，刚才说到这个《本草纲目》，我一下来兴趣了，我在想到时候会怎么结合，很好奇哈。 对， 我们先来说说这部剧，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项目的缘起？感觉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大，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哈。 嗯嗯，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在从孩子跟孩子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剧团嘛，然后我们这个小剧团里边最小的4岁多，然后到14岁的这个一个年龄区间跨度，然后。这些剧团的孩子们呢，我们每周有这个训练，然后大家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对于一些想法和看法他有一些表达，然后刚好这个跟成长和旅行有关，镜花缘是在讲一个大家出海旅游的这个故事，去到各个国家 经历了很多虚构的地方、啊、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当时主要的还是因为去了阿维尼翁去演钟馗，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想要和孩子们一起创作一个关于旅程的这样的一个剧目、 嗯、 然后小朋友们也对这个旅行特别感兴趣、 嗯、 就是出国演出啊什么的都很兴奋， 嗯、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一开始的这个创作的起源。嗯 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有很多人不断的加入哈，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也介绍过，有一些法国的艺术中心，还有设计面具的这个艺术家，包括很多的国外的剧团， 嗯， 一起来帮忙。我们这个导演就有3位哈， 对 对，好像还是中法合作。 对，我们当时在阿维尼翁的时候，就跟那个编剧王静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项目了。 嗯、 这个项目呢，因为这个疫情就一直往后延续，然后又有新的创意，就又不停的加入新的元素，然后这个一直因为这个本来要不就在阿维尼翁首演了，然后我们因为疫情就没办法出去，就一直在2年都在一直在创作中。 嗯，对，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戏，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觉得说，哎，我听了一头雾水，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部戏，叫《镜花缘》、 嗯、 但其实它是一个青少年的偶戏。什么叫偶戏？我们这个谁来回答一下？ 我 还是王楠 啊、嗯！我现在说那个一会儿那个司仪导演补充。 嗯， 那个我们是这样，就是 这个设计偶的，这个是菲利普让迪团队的几个很有名的偶师演员。嗯、然后 我们偶应该是分布偶和人偶吧？ 对， 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 我们这个偶是杖头偶，是对，是也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一种偶的形式。然后这个杖头偶呢非常大，它其实实际上带就是塑造神仙呐、啊、这种，大部分都会用这种杖头偶的形式，因为它是一个很庞然的一个大偶，然后一个偶要有三个人进行操作，嗯，才能把这个偶弄起来。 这个偶三个人是三个孩子吗？ 三个孩子、嗯、 三个孩子怎么通力合作？这个我们请孙导给我们讲一下、嗯、 就是一个孩子是作为肢体，然后还是一根棍，然后另外有两个同学分别操作一只手，然后右手和左手的配合。 嗯，那说话的是谁？ 说话的就是偶、哦、一般都是配音的，就提前录好他的声音、嗯、 啊，在台上进行一个表演。 对对对，嗯， 那其实不是说我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孩子就可以完成的， 完成不了， 他是一个协同合作。 哦、嗯你看到那个偶，你就会发现他有2米多高。 可是我们的孩子才只有4岁，当14岁。 对， 就可能他还分一些大偶和小偶是吗？就是小孩可能，或者说他只做手臂。 哦，我们小朋友是负责面具的部分，然后、 啊。 对，大这都是大孩子，他们要平均身高1米5左右，然后来支撑起这个2米的大偶。 嗯，刚才说了这个戏其实他经历还挺多、 嗯、 挺坎坷的、嗯、好像说是筹备了2年。 对， 为什么要筹备这么长时间？ 我们一开始本来是在那个应该是前两年的时候，就应该在8月去阿维尼翁首演。我们那时候其实基本上创意和孩子们的基础排练都完成了，然后后来因为疫情我们就出不去了嘛，我们就把所有的创作都延长了，就把所有的剧本的和孩子们的部分就是包括跟法国那边线上连线，然后司仪老师带着孩子们跟法国来这个线上排练，所以根据线上也排练也延误了不少时间。嗯，可以司仪老师来介绍介绍这个。 对对对，尤其是在就今天疫情背景下，大家不仅出不去，其实对戏剧工作者我觉得排练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镜花园其实花了很大的时间和法国的制作团队来沟通，就司仪导演可以讲一下背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嗯，我们排练呢就是首先这个时间段就是很难确定的一个事情。孩子们呢平时要上学，然后只有周末有排练时间，但是跟法国连线的话又会有时差、 嗯、 就是很难确定下来那个时间。然后就是我们会 这个为什么要跟法国去进行一个连线，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时差、 嗯、 是需要那边的导演来指导我们吗？ 对对 对、 嗯、然后剧本也是王静老师带着孩子们一块儿，然后所以他提前得了解，要选出那些国家都是和孩子们一起聊天进行的。 等一下，我想知道就是我们的剧本创作也是孩子们一起参与吗？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提出很多的这个意见和想法。嗯， 这么尊重咱们的小演员哈、 嗯、 那其实我看到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真有听友就说了，说那这样的舞台经历应该是对孩子这个戏剧陶冶很有影响。 是，主要是在一个剧团的这个里边，孩子们还得负责导演助理，嗯，然后还有 专门的导助是孩子。 对，道具助理，服装助理，嗯， 舞台监督。 对对对，嗯， 就像一个小班级一样是吗？ 对对对， 就是每个人分一个角色。 对、 嗯、 甚至在演出的时候包括大家还要做宣传助理，然后可能就是在大厅要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工作。对对对、 嗯、就是哦，还要提前在大厅给大家做宣传。 对对对， 然后戏开演了，咚咚敲钟了， 对对对， 然后赶紧 跑 回 去。对对对，他们是干这个。 哎，那他们应该很开心吧、 嗯、 我觉得。 嗯，对，剧团里的孩子就 很多活没有干过，但是呢是个挑战，但是呢真干起来他们还挺津津有味的。 对，就是比较有自主性，他你能看到那个小朋友、 嗯、 他眼里就闪着光，这个是我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不能因为这个、 嗯、 就是我们11也进行集训排练嘛，然后孩子们就会说这个什么事儿都不能阻止我去工作，这个因为我承担了很多人劳动的这个责任。 嗯， 对对对，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Q-Fun Theater 儿童实验剧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为什么会有儿童实验剧团，然后以及这些孩子为什么可以承担这么重要的工作， 是， 然后以及我们为什么叫 Q-Fun Theater、 哦、 对，所以可以制作人先来介绍一下。 好好好、嗯、那个我们叫 Q-Fun 就是 Q 就是小的意思， 然后放就是有意思、嗯、我们就希望就是有趣啊、有意思、 嗯、 小小但是很有意思、 嗯、 这样的是我们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叫儿童实验剧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戏都是跟孩子一起创作的、 嗯、 然后小朋友们会有他的一些表达和想法、 嗯、 艺术家呢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辅助工种，他是一个辅助军、 嗯、 帮助孩子们这个表达更艺术化，然后我们跟大人和孩子们就一起来创作，有点像是一个项目共同完成的， 像一个亲子活动似的。 对，就是项目制的这个内容， 嗯、 就是大人的艺术家们，然后 大人的艺术家和孩子们， 对对对， 不是爸爸妈妈， 不是爸爸妈妈，就是艺术家，然后他们会哎处理这个，跟孩子们进行一些文本上啊，然后肢体上，然后这个形体就是现代舞啊一些探讨，然后一些学习。然后戏曲我们会跟孩子们一起通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然后和孩子们一起进行创作，从一个古典故事里边提出一个他们的想法和主题，比如说钟馗就是探讨关于校园霸凌，然后山海经就是在聊想象力、 嗯、 从这些故事里边记录就是当代中国儿童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 嗯 这个、就是我们 Q Fun 在做的事情。 对， 这个真的就是打破了我们固有的那种亲子剧的认知，不是说我教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而是你跟我一起来创作。 对对对，其实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理解成它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剧团，不仅就是孩子只是这个剧团的主体而已。对，但是大家其实是一起在做专业演员甚至来干的事情。 嗯 甚至比他们可能做的更多元 更专业一些。我觉得这些孩子们好专业啊。 嗯， 是 身兼数职。 对，讲一个例子吧，讲一个那个 对，我想说讲一个例子，什么就是排练啊创作啊，就 甚至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孩子们在创作过程中因为他们的启发然后而产生的一些剧里面的故事或者台词，我听说是有这样子、 嗯、 是由孩子们自己创作出来的。 对，每个戏都有。 对、 嗯、对，我们这个故事呢讲述的就是十二花仙啊，他因为破坏这个时令然后被贬人间啊、 嗯 分散到了各样的国家，然后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珠帘国、 嗯、 就也叫史慧国，然后那个国家的特点就是、 嗯、 喜欢撒谎。 嗯， 哎，然后我们在那个国家呢他会发现一朵花叫做玉兰花。嗯，孩子们在创作的时候哎就是剧情就是说哎他们在经历了这个路途当中很困然后很口渴然后找不到水喝，就去问当地的居民哎哪儿有水呀、 嗯、 然后当地的居民就是哎说哎会在哪儿有水呢，他们就随口说了一句玉兰那儿有水，玉兰的旁边就有水。 嗯， 然后他们就故事主人公就去找哪儿有水呀、啊、就找了各 个玉兰、 就是 各种地方 就去 寻 找玉兰，玉兰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孩子们想哎为什么我不能是玉兰呢、 嗯、 然后我们的角色我们这个剧情里面就多出了一个角色就叫做朱玉兰。 对、 啊、 是孩子设计的。 就是我可以扮演这个角色，我就在那杵着，我就是这一朵花。 他是一个人，就是 一个人， 他是这样的，大家在问那个哎玉兰是什么，就这两个唐小山和他舅舅出去旅行、 嗯、 也没见过玉兰花，所以不知道这个玉兰到底是什么、 嗯、 就说玉兰旁边就有水，那玉兰到底是什么呢，其中有个孩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那为什么我不可以是玉兰，于是他就重新创造出来一个人物叫朱玉兰。然后就真的、 哎这个、有意思， 找到了朱玉兰。 嗯， 我就是啊，我是朱玉兰。 但其实在我们这个编排之前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剧本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镜花缘》是我们这个清代文人李如珍的一个长篇小说、 嗯、 全作本来要写200回但最后还是写了100回、 嗯、 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展开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联想、 嗯、 也有很多的奇遇，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朱慧，还有说到的这个君子国无常国，有些奇遇嘛、 嗯、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的编剧老师王静没有来，但是可以想象这部剧的编剧的量是非常大的。 对， 王楠你知道吗，就是他大概花了多长时间把这个架构大概捋出来。 我们一开始在第一年是2019年，其实实际上选定这个剧本的时候、 嗯、 就大家开始看这个原著，然后其实经历了一整年的时间都在筛选这个到底，我们还选过女儿国，然后这个但这些都是大人的思路。王静老师最后跟那个孩子们进行剧本这个一起工作的时候，他这个重新对这个 个里边的国家进行了一些筛选，是跟孩子们交流的过程当中进行了一个选择啊、 就是他可能一开始有自己的思路，但是和孩子们交流起来发现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那个孩子们提出的那个想法，这个世界是已经新的一个时态了，就是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然后经历了一些疫情，然后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新的看法，所以他们对于旅行这件事儿，其实实际上是有很多自己的表达在里边的。 嗯， 然后王静老师就根据这个我们又重新进行了一个剧本的一个修整。 所以大概最后凝练出哪些故事在舞台上最后呈现，还有哪些人物。 嗯，我们一共有七个国家，这是跟孩子们沟通出来确定的。有小人国，然后大人国，有一个丑人国，还有双面国。 这都是孩子感兴趣的是吧？ 对对对、 对，犬风国。他们对双面国我觉得最感兴趣、就是一个人的两面性，这个他们对这个探讨这个向往，哎，这个一个人有善有恶，这个对这种事情他们是最有，还有那个君子国也是讨价还价，这个就是很愿意，就是在哎我这多两毛钱什么就愿意干这事儿， 就很容易最后这词儿都是孩子们自己编的。 这全是自己写的，就是我这个君子怎么能够把这个钱多花让对方多受惠，然后多受这个然后我怎么能多花钱就是这个他们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台词。 所以其实在表演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们应该一直会给我们时不时带来一些惊喜。 对对对，有一些搞笑的小桥段也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他们都会自己抖包袱了哈。 哦，设计了好多小包袱。 给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 算剧透吗？不算吧哈。 有一个就是可以剧透，那个小人国那个就是他们所有的搞笑的点是自己想的，那个回音啊那些。就是这些，这个因为他们在山洞里嘛，他们就设计了好多回音的环节，那个就很好笑，就现场就很好笑。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犬风国的互动。 哦，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场那个互动也很好笑。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啊？ 就是他们在抢食物，就犬风国都是狗，大家特别饥饿，什么东西见到都吃。然后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哎，我们把这个食物不小心丢了出去。结果我们就想，哎，那就丢到观众席会怎么样呢？就变成了我的互动环节。 对对对，这个就是他们自己设计的互动。然后会跟现场会跟观众去啊，这个作为犬风国的人跟观众进行交流。 我们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大多邀请的都是些小孩，所以这个舞美设计也是完全按照好像是这个戏里面去贴近去设计的。然后很多的孩子们怎么样在这个舞台上穿上美美的衣服去表现这种仙子的更好的表现他们的美呢？ 我们这个戏其实实际上仙子这个不是以美为那个主题我们这些仙子稍微都是有一点精灵的这个神仙，这个很活泼很好玩的这个灵动的这个，包括服装老师设计的这个布料也是很有弹性的一种。然后我们这个戏的舞美最值得看的，强烈推荐大家看的就是多媒体，这个法国的这个设计师做的这个跟动画片水墨动画片非常的像，又有中国的这个特色，又有法国的这个浪漫。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临时救场的舞美设计王迪，因为法国的景运不过来我们又找了中国的这个艺术家王迪，然后帮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多媒体呈现在一个波浪里边。这个就特别值得，就是 好像是看到了一个这个多媒体片段，是有这个水墨动画的感觉。 对对对， 但又不完全是传统的水墨画的特点。 对，它有很多钢笔或者是这些笔触的这个变化，然后还有就是法国的艺术家在看中国的水墨的这个应用，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法国人眼里的水墨。 好，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娱乐麻辣烫，我们邀请来的是我们这一部中法纵横联合制作的青少年偶戏《镜花缘》，在后天周六和周五和周六会在这个中间剧场

问问全包员，橱柜配齐，建材全含，家具包员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万去了？ 打400-606-8866，10万就搞定，还送电器呢，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全包员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员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员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直减3万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员。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员新年新店，全程六院。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交卷，要问什么接心款，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麻辣烫。 2022年 FM 87.6，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凭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100%用心的声音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 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北京时间19:31:54，欢迎回来娱乐麻辣烫，我是千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刚才说了哈，是来自一部青少年偶戏《镜花缘》的三位主创，有我们的制作人王楠，欢迎王楠。 Hello， 大家好。 哎，有我们的驻团导演孙思怡，欢迎孙导。 Hello， 也欢迎我们的执行宣传郭曼玉，欢迎曼玉小姐。 Hello， 大家好。 哎，我们娱乐麻辣烫这个麻辣的烫的来了哈，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看到有这样一条留言，来自罗伯特巴乔啊，他说：“这不就是《镜花缘》吗？不新鲜了。” 我觉得作为宣传执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察，就是在《镜花缘》这部传统经典小说里，大家觉得这不就是《镜花缘》吗？可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其实这是当代孩子们眼中的《镜花缘》。然后当代孩子的视角，它其实和我们成长的环境背景这些都不一样，他们眼中的《镜花缘》其实也不一样，就包括刚才王楠老师提到的，就是以及孙思怡导演提到的三个孩子，然后就要用自己的肢体，然后来支起这个比自己高2米的偶，这些都是在操作上、设计上、执行上都非常有困难的事情。以及刚刚王楠老师说到的多媒体的制作，其实整个多媒体的制作为什么要有多媒体的制作，它也是跟当代孩子们生活在网络这个大背景之下是有关的， 就是他们孩子们的语境 对对对，所以整个体现的大家其实是可以来看一看当代孩子眼中的镜花缘它是什么，然后以及他们从这个里面又发现了怎么样新鲜的故事，然后这些是在我们这个视角下没有办法呈现的。而且 Q-Fun Theater 儿童实验剧团一直坚信的就是孩子的表达才是未来的表达，所以才会去做这样子的探寻。 因为镜花缘原来就是在讲的是一个大人的旅行，其实多久宫他们这个，但是这个主体视角现在是唐小山，是一个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唐小山是有两个人扮演的，一个是就是个头矮小一点，他小的时候是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小朋友，然后又长大了，在这个剧情当中， 哇，我们一般的连续剧都是从头到尾可能用一个演员演他的青年和老年，甚至演他的少年， 对对对， 哎，我们就是分开哈，小孩就让小孩演，再大一点的少年用少年来演， 对对对，他五六岁的 的这个状态，就是或者他几岁的状态，他是一个很撒娇的一个过程，在慢慢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经历，就是游走于各个国家之后，哎，人就成熟了，然后感觉那个舅舅还得靠那个唐小山保护，就是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孩子，就是想长大的一个觉醒，这个是一个咱们中国小朋友就现在特别想拥有的一个能力，就是自主，我要自己做点什么。 现在四岁的孩子也是这样哈， 就是他有点想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就是我自己能干点什么，我自己能搬道具啊、不用依靠大人，我也能搬很重的道具。 哎，其实这是很多我们就是很多孩子在家里面被爸爸妈妈保护着，这不能干那不能碰，其实孩子们心里还是很想承担一些的。 对，其实孩子有特别想长大的这个欲望，然后特别有想要跟别的小朋友在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环境里边，然后一起来玩这个，也 对对对。而且像 Q Fun Theater 儿童实验剧团，就是很多人觉得它是融入了戏剧教育在里面的。 对，我也刚想说， 但它其实不是传统的戏剧教育的那个教育，而是说在这样日常的活动中，以及在剧团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你要遵循规则，然后你要和大家通力合作。就你刚刚也提到，大家可能靠一个人是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一个演出，所以教育恰好是在这种点滴中去呈现的， 而且不让孩子反感，不是我开始教育你了哈。 对， 我们那个导演助理刘诺一就是特别， 刘诺一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 就是那个爸爸去哪儿的 诺 一。 哦，诺一哈，诺一长大了吧？ 对对对，长大了现在。他就是 我们，他是什么角色什么身份来着？ 导演助理。 哎，保住了。 而且听说诺一好像在整个中法团队沟通当中要承担翻译的工作是吗？ 对，太重要了，他就是就是导演给我们发过来的那些文件资料我们都看不太懂， 就是长的一段法文名，然后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诺一就 从文字到语言的诺一都可以来做这个翻译工作哈。 对，包括就是发过来文件我们需要诺一来给我们翻译，我们才知道哦这是这儿的文件，然后我们排练的时候导演说的话然后全靠诺一来翻译，然后哦我们才知道哦导演是这个意思。 天呀，要是没有他怎么办？ 对，而且在剧团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一种主人翁和平等的意识，就是我不是一个小孩， 我 也没有在， 我不只是演员， 对对 对，我不只是用小孩的身份来和你对话，我们至少在这个剧团里是平等的。 对，他们还算那个每天就是每次都报预算，金花园开了一个那个发布会嘛，然后 什么孩子们报预算， 可能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预算在舞台里，就是我做这个东西要花多少钱。 对， 对，但这个事情就是要 小朋友们来操作，他们想要开个发布会就告诉我们要演这个戏了，然后这个因为邀请到陶虹姐作为监制嘛，然后他们就要策划这个发布会，但这个预算呢只有1500，就跟陶他就算了算来算去算出1500，然后就跟陶虹老师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预算呢有1500块钱，然后来安排这个发布会，然后中间有什么什么环节和那个流程，然后陶虹老师就跟大家就是还细致的还跟回答了孩子们很多关于这个制作表演上的问题，在发布会他们就自己设计了一个访谈环节，就访谈陶虹老师。 真的吗？ 对对对， 因为很好奇那个发布会是什么样的，他们问了什么问题。 好问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他说他说是这样，我们现在剧团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过程。 哇，都是小大人 哦，就是选角色这个，他说吧，我特别想争取那角色被别人选走了。 哎，这个有意思，孩子们之间应该会有，我想演你的角色， 对， 你想演我的角色。 他就是特别，他说这个时候呢碍于面子，就如果我要是再提出来就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很想要这个角色，而且老师也就是同意了他演这个角色，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然后那个陶虹老师就说，他说这个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你们要相信你的合作者导演还有这个制作人老师的眼光，因为这个在更大的这个局面上他们是把控更多的这个技术部门，他们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而且就是在每一个决策里边你都可以发现你的闪光点，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角色没意思，那说明你还跟他没有成为朋友，你跟他多玩一会儿你就会觉得这个角色也挺有意思的 呀。陶虹老师在这个教育孩子上也非常有心得和方法。 对对对对，而且他都每次来 来跟孩子们那个交流，这个都特别有意思。我们每次要演出之前，然后唐红老师就会给大家那个视频，然后一视频的时候他也在话剧演出，就国画的这个现场，然后就说啊，咱们那个要演出了，大家都一起加油，然后孩子们也说那你也要好好加油啊。 因为这部剧好像是唐红是监制哈， 对对对， 那他一直以来他大概是怎么样来评价这部剧的？ 其实最多的还是和孩子们在分享那个真正戏剧里边的教育，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来平衡自己，就是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还挺深入的是吧？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怎么样创作的过程当中，然后唐红老师也会去跟大家分享，和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爸爸妈妈的一些交流，然后他也会作为一个过来者的身份来跟孩子们分享，就是他的这个经历和这个旅程，对于这个兴趣是如何坚持的，我如何更喜欢，就是当我要创作的时候别人不同意，然后或者我就创作跟别人打架了，就是我该怎么去处理。然后唐红老师会在每次跟剧团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和怎么样，其实这些其实跟戏剧都没多大关系，他主要是都分享的是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观察，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是教育的一部分。 对，因为戏剧其实在舞台上展现的也是某种关系，或者是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 对，怎么和剧团的朋友们和艺术家们相处。 对对对， 然后唐红老师会传递很多这样的一些教育方面的这个信息。 刚好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问，就是说孩子们在创作过程中他是即兴灵光多一点还是反复的磨练多一点？ 这两个我一定要特殊强调的那个强调一下啊，就是戏剧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功能，是一个不停的重复。这个重复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事情，因为每一遍都不一样。这个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戏剧其实是在错误当中成长的，是给孩子们好多犯错的机会的。我们一遍修正一下这个过程，并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个肌肉练习呀，我好像固定一样，其实这个倒是非常薄弱的，而是每一次对一个事情永远保有新鲜感，这个是戏剧带给孩子们一个挺大的一个感受。 每次排练他们都会有这种新鲜感吗？ 对，我们 排练两年了哈。 对，这两年过程当中 也没有机会演，关键。 对，但这个我觉得王楠老师说的是对的，因为有一次我采访学兵哥的儿子滴答，他也是剧团的成员之一。 你们这个剧团真的是 星光熠熠是吧？对，然后滴答呢，他就会非常自豪，他就说：“我说你上这个课和你去学校上课就是感受一样吗？”他说不太一样，因为我来这上课呢就会觉得很新鲜。我说为什么？他说比如说我今天要上戏曲课，然后我就会准备很多关于戏曲的知识，然后我明天可能要上 备课哈， 对，他得查这个知识，因为他对他 对这个到底是讲在讲什么。比如说那个镜花园里边有好多我们做的戏曲训练，就是戏曲是如何讲旅行的，比如游泳怎么游，我要从这个山到那座山用戏曲是怎么过去的。 对对对，然后他说我明天又要上美术课了，然后我美术课我也要准备，所以他每次来可能就会调动自己的很多积极性或者是触角。然后学兵哥也在一次采访说，就说滴答成长和进步很大，因为他就会主动去争取他想演的角色，然后他会主动去查资料。对， 就是讲这个人物到底是在讲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 太厉害了，我刚想说这个孩子他的进步和成长应该会是全方位而且是迅速的。 对，他主要是有一个戏剧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罩子。他在这个是在一个剧院里边剧场里边在干这个事儿，然后他的那些错误他就会原来是可以有这个犯错的空间的，我只要下一遍我有一个新的改善，我 就自己会发现错误，然后去纠正它。 对对对， 这个过程是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 对 对, 对, 对， 真的是打破了一个就是孩子的等于幼稚的这样的一个以前的古老的观念哈。 对， 所以在咱们剧团其实孩子犯错是不重要的，对吗？ 对，就是戏剧里边对错的那个标准，因为每个人看戏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然后每个小细节，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什么，就多媒体啊，就是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细节，大家看戏的时候看的也全都是不一样的细节，然后所以就这个事儿，它你很难评价是对 还是错，因为每个人的细节都值得被尊重。 因为《镜花缘》它也是一部讲旅行和成长的故事、 嗯、 然后又历经了两年，然后历经了这么多波折、 嗯、 就这些孩子在这个整个剧团的排练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成长？ 嗯，我觉得这些小朋友最大的这个成长就是他们从排《镜花缘》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有了这种我要表达的这种 欲望、 嗯、 对，我要跟大人说一件我也能干成点事儿的这个欲望，就他突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的人生能做主、 嗯、主人翁意识。 对对对、哦、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排练创作其实一直都在线上也进行着， 对， 就是孩子们的排练，因为我知道孩子们有的是在上幼儿园，有的是在上小学，其实这个排练的时间很难凑齐， 对， 一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去排练？ 选择法国人和中国人同时清醒的时间。 对，就不单单是说我周末要选一个周末，还周末的时间几点到几点，这个也得选择。 他们是，对，就是一般就是下午比较多，然后上午他们都很忙、 嗯、 都有各自的这个，而且我们剧团也有一些活动什么的，就是大家还得把这个摘分开，比如说他们自己会设计一些跟戏没有关系的，或者是这个戏里边用不到的一些创意，还得做一开放日，然后测试自己创意行不行、 嗯、 就是这都是他们自己来搞，就是他们自己、 嗯、 然后驻团导演们就是司仪老师的那个团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把这实践了、 嗯、 就是这个创意测试一下是不是可行、嗯、虽然用不到戏里，但是他能用到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嗯，刚刚听下来其实整体的排练它的强度和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剧团最小的孩子可能才4岁。 对 啊、这些孩子是就是在排练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他怎么克服就是自己注意力啊精力啊这些问题？ 困难这个 司仪导演有吗？ 小朋友啊4岁的小朋友、 嗯、 他们确实就是注意力无法集中， 嗯 集中不了太长的时间，就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集训在寒暑假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时间是更集中的，更长的，我们从早上是从7点钟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钟、 哦、对、嗯、我现在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个45分钟自然的生活规律打断。 对对对， 他到45分钟有一个休息、 哦、 其实实际上儿童的那个专注力会比这个长、 嗯、 就是但是他这个因为长久的进行一个打断之后，他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模块化的休息时间了，他到45分钟他必然就要放松一下子、 嗯、 他可能在前面那个没有完成的事情他也会产生一些疲惫感，所以我就是想鼓励大人们，其实看到孩子们有这个产生疲惫感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生物钟的一个调节、 嗯、 这个可能并不是完整的小孩就在这块的时候就 丧失兴趣了。 对对对、 嗯、 他可能就是他自己因为有一个生物钟他在调整他自己的那个时间段。 嗯，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些视觉方面，其实这个结合剧情我们还有一些音乐上的创作也可以来跟大家说一说、 嗯、 音乐上的创作我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嗯， 因为音乐上的创作呢它一开始是根据整个戏的主题来做一个创作，但其实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他就会发现哎，电子乐是当代孩子比较能接受的一个形式、 嗯、 所以他后面的整个创作就会结合我又要诗意又要用电子乐来做一些原创的音乐设计、 嗯、 所以大家在现场的时候可以着重就是关注一下音乐方面的表达，嗯，以及它会根据每个国家的主题，比如说我这是表现双面国，大家的双面性、 嗯、 然后犬风国可能我要增加一点趣味性，因为都是狗嘛， 嗯 嗯，对，所以我还要保持就是整个主题的统一性，对、 嗯、 所以音乐上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嗯， 这个音乐方面应该还是有专业的人来创作的吧？ 对，很厉害的一个法国的音乐家，然后他是做了一个电子乐的结合， 嗯， 然后而且又保诗意的电子乐，这个还有别的。 对，我刚想说诗意的 电子乐 很难想象，对吧？ 是、 那个会有别的这个电子乐是诗意，我还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没查过，但是我们这个确实是在一个很 电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感觉听的有很悠扬的这个 感受。对，就反正我们会脑海里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常常会翻这个什么微博啊什么，就看到什么有些 实验电子乐， 不，有些客户说配音演员你要在沉稳的基础上加上一点阳光，或者加上一点就好像这种感觉结合。 对对对，这个很好的体现了失忆的 电子乐。 对，因为之前也给您听过一些音乐，然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又会变得非常欢快，是为什么？它可能就是因为唐小山和林志扬他在海上遇到了非常惊险的状况，所以它整个还是围绕着整个剧情以及和孩子们当代表达的结合，然后来进行创作的。对，其实不光是音乐吧，我们的面具创作、偶的创作以及多媒体的创作都是这样子来进行。 之前王楠老师还说呢，说我们这个舞美啊，包括面具啊，太高级了，太好看了。 对对，他那个设计是法国路易威登的一个原创设计师，然后做的一个原创面具。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四亿导演应该有一些可以分享，就是因为他那个面具呢，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因为孩子要长时间戴着这个面具说话，那面具和孩子的贴合度，然后以及他会不会滑落，然后会不会伤害到孩子，然后以及他戴这么长时间他会不会感到闷，其实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对，我们孙导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讲一下。 对，我们有带着孩子自己去做那个面具。 哇，我就猜到了可能会有动手的部分。 对，我们的面具它特别立体，然后其实它就是一些几何图形，但是我们做跟人物每个国家的人物的特点，然后来拼接成一个脸的形状。孩子们就是那些圆圈，有小的有大的，就切割 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复杂，做的我们手都要秃秃了。 最后孩子们会带自己做的面具上舞台吗？ 有一部分是 真的可以。 对对对，因为那个材质不好买，这个材质法国运过来的，我们那天开箱，我们几个在开箱就开了， 深夜十一点，然后你收到了巨大的那个法国运来的航空运箱，然后他为了保护面具整个都用那个钉子和木架然后把整个箱子封起来，然后你就发现我们连钉子都拆不开了。 对， 光拆这个木箱 的这个和我们也没有匹配的。 对对对， 我们就那个开箱就简直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戏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其实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其实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踩高跷上台的一个演出。 对对对， 还有踩高跷。 对高跷， 而且这个高跷是跟国内非常著名以及之前在乌镇戏剧节的 乌龙剧团 的高跷团队来学习的。因为孩子们踩上这个高跷可能比孩子们身高都高，因为我们剧团 怎么保证它的安全呢？ 乌龙剧团给我们其实实际上是就是相当于定制了一个跷，是适合小朋友们来做的。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选了好几个方案，然后他说你这个也就以他们的非常资深的经验说这个其实实际上非常不适合孩子，然后后来他就其实相当于把那个场子让我们定制了一个关于儿童的这种安全性高一些的跷，而且并且教了孩子们很长时间练习这个高跷，学习的第一步就是先学摔跤，这个先学摔倒。 会不会让他们穿得很厚？我说 没有没有，就反倒是也是大人国里边的，大人国的衣服都是这个要。 我记得有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驻团导演和司仪老师一起工作的同事，然后他身高可能没有那么高，然后他每次给孩子们穿上高跷的时候，孩子们要撑一下他，但其实孩子们都够不着他。对对对。然后今天还说起这个事情，就其实孩子们对驻团的老师们有非常大的 信 任感。对， 虽然撑不到，但是你在我就感觉我很安全。 对，这个信任感可能就是从一直的陪伴而来的，并不是这一次建立的信任感。 对这个信任感建立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的这个驻团导演去解决，然后培养起来的信任。其实我觉得刚才说到四到十四岁，十四岁就还好了，那四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可能非常的不可控。在我们的剧团有没有发生这种觉得不可控的事件？ 就是有一次排练的时候，我没想到他们的积极性真是太高了。早上六点钟就敲门说老师快点起来排练了，就是我觉得这太不可控了。没想到 六点啊， 六点 就 还有他们自己 排练了， 还组织开会，然后早上六点半约老师时间，因为九点得上课去嘛，然后得早上六点半开会 啊。老师我有话想跟你说。是吗？ 就是他要组织其他的部门，就是什么舞台监督各个小朋友，然后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咱们这事儿到底怎么干，然后大家就在那个爸爸妈妈的那个微信里边 然后就是约时间，然后一起来开会，早上6:30， 嗯， 然后把司仪他们就是挨个叫起来，我的天哪，这简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但是如果在舞台上会不会遇到，比如说走位呀、啊、这些问题，小孩可能一时半会儿他理解不了、接受不了。 这个好像没有，因为可能 Q-Fun Theater 儿童实验剧团它一直用的就是游戏，然后来和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结合做的一种训练、 啊、 所以你不用强制的去记，而是大家主动创造的，就是我觉得我到这儿我就应该是这么演。 对、嗯、这个好， 而且肢体方面他们学现代舞了嘛，然后他在那个现代舞里边也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肢体控制、嗯、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就大家得学什么舞蹈美术，是真学啊， 真学真学，真的 刚才说到的这个课程，还有武术教练。 对， 嗯， 嗯，因为你在舞台上有很强的，你要站2个小时、 嗯、 你就是像成年演员一样，你要从头演到尾， 那是， 然后对，所以就会有一些 体能、 行走、行动， 对对对， 甚至是对这样子的训练， 对体力有要求，嗯， 对体力有要求， 对、 嗯， 高跷这个特别艰难。 就比如说在明天的彩排，我们明天13号是一个彩排时间嘛， 嗯、 然后就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从上海来， 嗯、 然后他明天要从早晨8点一直跟剧团演出到晚上的9点， 嗯， 他这些小朋友是完全可以支撑下来的。 我的天，真的、啊 嗯， 四岁 、嗯， 那看来平时的这个训练真的是不可少啊。 是， 对、 嗯、 我这边有看到，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哈，就有这个用户1246W 就说了，应该带我闺女去看一看哈。是的，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在中间剧场。当然，这部剧今年。这个全球首演是2场哈、 哦、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演出安排， 是是是，后面3月份还会有、 嗯、 我们经历了各种那个演出取消演出取消，终于全球可以首演了。 对，我看也有听友朋友在问，就是说我们 Q-Fun Theater 儿童实验剧团怎么来报名，或者是说我能不能参加、 嗯、 就是 可以可以，我们 有、嗯、去体验、嗯、 对， 可以介绍一下， 可以在那个公众号，然后我们有一个预约通道、 嗯、 但我们可能会先跟孩子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面试。 哦，这还有面试？ 对对对、 嗯、 大家了解一下，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不是考大家那个你有多少才艺18般武艺，就主要是想看看孩子们的想象力和他的那个 积极性吧。 对对对，就是他主要他的那个想象，因为我们得和孩子们一起创作剧本嘛、 嗯、 就是他的天马行空的这个想法、 嗯、 然后根据这个来选择不同的剧目、 嗯、 主要是根据看这个。 好的， 嗯， 那就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哦、然后我记得之前赵淼导演呢，他就是用一句话推荐大家来看金花园的演出、 嗯、 他就说希望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孩子们在旅行当中的成长、 嗯、 然后如果让制作人王楠老师和导演孙思怡，然后你们用一句话，就是或者说你觉得金花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可以推荐一下大家来看。 我就觉得进花园就这一票就买特别值，能看到好几个你想看的， 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中法团队所有，就是包括面具偶、 哦、 高跷，然后、 嗯、 对，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制作团队， 是感觉到了。所以之前我们有3分钟的这个小片来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哈、 嗯、 孙导。 嗯，我觉得我希望看到大家大家们看到孩子们的努力、 嗯、 真的他们是想自己给大家呈现一部作品。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三位做客，非常感谢咱们这个驻团导演孙导，也感谢我们的制作人王楠，也感谢今天哈真的是一直在做我的这个飞行嘉宾主持助理的我们的其实是这个宣传执行郭曼玉哈，谢谢曼玉，谢谢大家的做客，也感谢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娱乐麻辣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带来的是这一部青少年偶戏《镜花缘》，周五周六会在中间剧场进行演出哈，而且是个世界首演，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 谢谢各位。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拜拜喽，各位， 拜拜 拜拜。 行李箱装满对你的思念，城市在倒thank you.